我国的战争老兵在开城市松岳山休养所开始进行夏季保养。祖国解放战争参加者在山清水秀的地方保养身体，休养所的职工为他们安排同学生少年的见面会等各种文化生活，以使他们身体健康，度过愉快的时间。